罗马书话俾我哋知道，我哋要更加效法佢儿子嘅模样。今年我哋嘅全年嘅计划叫做神宏大嘅拯救故事。我哋要翻翻到呢个福音里边，去重新睇翻呢个福音对我哋做基督徒生命嘅影响。今日咧，我哋会转一个题目咧，就系讲呢个以赛亚书。我哋会由36章睇到39章。咁咧，我今日嘅题目叫做他说、你说、神说。呢两个礼拜我哋都会，今个礼拜、下个礼拜我哋都会讲呢4章嘅经文，所以希望弟兄姊妹都能够翻去睇。以赛亚书系一本好伟大嘅先知书，系新约圣经里边经常引用嘅一本书。以赛亚书是以诗歌的题材来写成的，除了两个地方，就是第6至第9章和36至39章。所以6到9章和36到39章都是叙事文体，就不是诗歌文体的。这个很特别的，在这个希伯来文圣经里面。而今天呢，我们就会看两章的圣经，就是36和37章。因为时间关系呢，我们不能够读完两章圣经，不过一会我们都会有机会读一些的。相关的经文呢，印在在这个秩序单章里面呢，这一章的纸头有底面呢，都是36和37章一些的经文。现在呢，我们就会先读这个的37章，只是读几节的啫，由15节。我一起起立。如果你不方便起立的，你可以坐在这里。你可以看回这张纸，第2页呢都有这个经文的。我们会一起去读，我们不用启应方式，我们一起读。第15节，希西家向耶和华祷告说：万军的耶和华，以色列的神啊，是你坐在义基路柏上，你唯有你是地上所有国度的神，是你曾创造天和地。耶和华啊，求你侧耳而听，耶和华啊，求你睁眼而看，要听撒基立的一切话。他是打发人来辱骂永生神的。耶和华啊，果然亚述诸王使列国的列国之地变为荒凉，将列国的神像都永在火里，因为他们本不是神，乃是人手所造的，是木头、石头，所以他们灭绝他们。现在耶和华我们的神啊，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，使地上所有的国度都知道唯有你是耶和华。最后一节，我赐给你们一个证据，以色列人啊，你们今后要吃自生的，明年也吃自长的，至于后即第3年，你们要耕种收割，栽种葡萄园，结葡萄园的果子。我一起祈祷。真系神，雅各书提醒我哋，唔好净系听到而唔行道，好似自己欺骗自己。因为听到唔行道嘅，就好似人望住块镜，睇到自己本来嘅面目。看到之后走了，忘记他本来的相貌。唯有那些察看使人自由的律法经常是这样的，就是听了不会忘记，而实行出来的，在他所行的事上必得着福气。主啊，愿我们都好像这些经文提醒我们，每一个主日我们来到的地方，我们都讲道听道，让我们成为一班行道的人，免得我们得罪你，免得我们亏负你，免得我们忘记主你的恩惠。所以听我们祷告祝福下面的时间，这样祈祷交托，奉主耶稣的名字，请坐。在香港呢，很多人都喜欢用一个叫 WhatsApp 的通讯的系统。我今次回到香港，我都逼着要用 即係呢度我諗唔係好多人有 WhatsApp， 知唔知係咩？知啊？有邊個有 WhatsApp 嘅？哇，都幾多人喎、啊！真係，我以為我自己落後啊，翻到香港覺得自己係美燦啊！即係人哋邊度你即係乜嘢都冇嘅 ，WhatsApp 又冇，手提電話又舊啊！咁因為我啲中學同學咧，同埋啲大學同學個個都用 WhatsApp， 所以咧佢就話：你都要用啦。咁所以咁逼住咧喺香港就 download 咗個 app， 咁咧就喺我 Apple 裏邊咧，而家就有 WhatsApp 喺度。所以歡迎你同我通下消息嘅嚇，用 WhatsApp。據說每一天咧有5億嘅信息會經過 WhatsApp 咧嚟去傳送出去。5億即是50個0之後還加多9個0、所以很多信息傳來傳去，是不是、但有時候我們要問在這些信息裡面有多少很重要的呢？在美國很多人喜歡用 text message， 那我就、我都喜歡 text message， 因為容易方便，特別要找一些小孩的時候、容易很多的。咁咧，我就想讀啲 what 我啲 text message 俾你聽。咁啊，個女寫俾我嘅係6月27號禮拜五朝頭早10:54。我話 Hey Dad， they need me to work the whole day. I get out at 4:30。即係我女同我講，我老闆咧叫我留到4:30先可以走。咁我點答佢咧 ？Good， work more， 做多啲工好啊。Mom said, "Come home first, then we will go to church together." 因為嗰日咧係呢個 VBS， 所以我同佢講翻屋企先，然後我一齊落去屋企。咁我女同學點講咧？佢話 ：Doesn't Aaron need to be there earlier？ 嗱，佢記得個細佬咧要早啲嚟啊嘛，因為佢要負責個演戲嗰度，所以佢要早啲彩排。聽講佢要4:30嚟，通常我哋係5點之後先嚟。咁咧，佢就個女同我講 ：I will try to leave Adam's by 4。Adam 係佢老闆。I still need to shower before we go to church。即係佢話我落嚟之前，我仲要沖涼。即係你諗下呢啲信息咧，無關痛癢嘅，係嘛？沖涼啫嘛，都要寫。I will take Aaron. Mom give goes with you。即係我同佢講唔使急㗎，我會帶細仔落嚟先。Okay, I will leave Adam at 4. He said he fixed your computer. Adam 咧就係我嘅蘋果電腦嘅大師，修理大師，佢係個 expert。咁咧我就同佢講 ：Please bring my beloved Apple home. Please remember, please。嗰日咧原來咧 Adam 咧就幫我整咗電腦，所以咧我就叫個女最緊要咧。你回家之前什麼都不帶都好，最重要帶個電腦回來給我。哎呀 That's my 是我女兒說的。哎呀 I will bring your beloved Apple home. Love sick person. Thanks beloved daughter. I mean daughter、即是我們在 text message 裡面有時候都是說一些不是很重要的事，当然在那个时候是很紧急或者是很需要，是不是？那所以你 send 个 text 给他，那他就回回你。其实有时候我们用 WhatsApp 都是一样的，我现在在哪里，是不是？或者我打个电话，我现在在哪里，在个火车站的哪里，依出口等你，是不是？在那个时候可能很重要，但其实是无关重要的。很多的信息今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无论在你手机里面的 text message 或者 whatsapp 或者什么都好，或者 email 都好，其实每一天都有很多的信息，但是你想想有很多的信息其实重不重要呢？刚才我讲的那些请你不要告诉我女儿知道、今天呢我们看这四章的经文，即是下个礼拜有很多人在这四章的经文讲不同的东西，有不少的说话呢记载在这四章的经文36-39，有什么那么重要呢？弟兄姊妹，这些信息有什么那么重要呢？对我们的信仰有什么帮助呢？ 所以今天呢，我要跟弟兄姊妹呢去看这四章，所以请你打开你的讲义呢，刚才我show给你看这一章的讲义。我们今天只是看两章而已，36和37章。36章就在第一页那里，36、37章就在第二页那里。如果你看的时候呢，有很多叫做斜体和下间的字，即是 italic 和 underline 的呢，那些呢就是讲用一个字叫说或者叫话。在希伯来文里面可能两个三个不同的字，但是你看的时候呢，这里是很多人在那里讲的东西的，有很多信息在那里传递的。而今天呢，我们就看看究竟这些信息有什么这么巴闭。我们看，请看36章第4节。拉伯沙基对他们说，拉伯沙基是亚述王所差来的，跟谁说？跟犹太人说。他说你们去告诉希西家，亚述王大王如此的说。那他就说了，说些什么呢？他说你依靠的有什么依靠呢？36章第5节，你说，他引用希西家所说或者犹大人所说，有打仗的计谋和能力，我看不过是虚话，那些是虚方的说话，你对我依靠，谁可以背叛我呢？36节，看啊，你所依靠的埃及就是那个压伤的伪像，人若依赖者像，就必刺透他的手，埃及和法老王一切所依靠的人都是这样。36章第7节，你若对我说，又引用对方的说话，我们依靠耶和华我们的神，希西家岂不是将神的幽坛和祭坛拨去，而且对犹大和耶路撒冷人说，你们当在这里敬拜什么？希西家一个好的皇帝，他清除偶像幽坛，只在耶路撒冷敬拜上帝。但是36章第8节怎么说呢？他说，现在你把当头及我主亚述王，如果我给2000匹马，你看看你骑马的人够不够。即是说呢，我们亚述人强马壮，我给2000匹马，你都没有2000个人可以骑这些马。跟着36章第9节，若不然怎能打败我主神仆中最少的军长呢？你竟依靠埃及的战车和马兵啊。36章10节，现在我上来攻击毁坏者地，岂没有耶和华的意思？跟着他就引用耶和华所说了，耶和华如此说，或者吩咐我说，你上去攻击毁灭者地吧。继续有人在讲说话，就是36章11节，以利亚敬舍巴拿约雅对亚伯沙基说什么呢？这三个人呢是犹大，是希西家王的手下。他说呢，跟这个亚述王的手下拉伯沙基说什么？求你用亚兰言语和仆人说话，因为我听得懂，不要用犹大言语与我们说话，达到城上百姓的耳中。亚兰文是当时一个很通用的言语，跟希伯来文差不多的。所以这三个人呢就说，你们不要用希伯来文说，因为费事犹太人听到呢心软或者心惊，用亚兰文我们听得懂的。36章12节怎么说呢？拉伯沙基说，又说话了，在这里，我主差我来，岂单对你们和你的王说这些话吗？不是为对你坐在城上与你们一同吃自己粪喝自己的人说吗？这个是一个其实有些人说这个是一个粗口来的，就是说吃自己的粪喝自己的尿，是一句粗口来的。不是犹太人，不是圣经讲，是圣经引用那个人讲这句粗口。跟着呢，36章13节，于是又讲嘢了，这个拉伯沙基用犹大人言语大声喊着说，他说你们听亚述大王的话，为什么呢？14节，王如此说，你们不要被希西家欺哄，因为他不能够拯救你们。36章15节，也不要听，亦都不要听希西家，使你们依靠耶和华说，耶和华必拯救我们，这城必不在亚述的手中。 36:16，不要听希西家的话，因为亚述王如此说，他引用自己的皇帝所讲，你们要与我和好出来投降，这样呢你就有得吃了，很平静了，安稳了。我们跳到36:18，他说你们要谨慎，恐怕希西劝你们所说耶和华被拯救我们的列国的神，哪一个能够救他的自己的国家脱离亚述王的手呢？于是他就讲了，你看看这些王这些国没有一个神可以救他们脱离亚述王的手。跳到21，百姓静默不言，并不回答一句，因为王曾经讲过不要答他们。36:22，当下希西家希勒家的儿子加宰、以利亚敬和书记舍伯拿，并亚撒的儿子史官约雅都撕裂腰服，来到希西家那里，将拉伯沙基的话告诉了他。这里讲引用巴沙拉基的话。然后我们跳到下面，即是后面那页37，37继续有人在讲说话。37:3，对他说，希西家如此说，今日是急难。这个是希西家自己讲话给以赛亚先知听，他说今日我们有急难、责罚、凌辱的日子，好像妇人要将生婴孩但无力生产一样。4，或者又说我们的神听见拉伯沙基的话，就是他主人亚述王打发他来辱骂永生神的话，又说你的神听见这话呢，就会责备，故此求你为余下的民扬声祷告。37:6，然后以赛亚呢回应对他们说，要这样对你的主人说，又说如此说，你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，不用怕。9，亚述王听见人论古实王的哈加说，你出来 与你争战，亚述人听见之后呢，他就打发使者去见希西家，吩咐他们说，这里就是当亚述王听见有人出来跟他打仗的时候呢，他就要拔营呢离开耶路撒冷去迎战这个另一个国家。所以呢他未走之前呢，他就跟希西家说，10，你们对犹大王希西家如此说，不要让神就是你所依靠的欺哄你说，耶路撒冷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里面。11，你听见亚述诸王向以色列国所行的乃是进行灭绝，难道你还能得救吗？即是你们不行了。刚才我们已经读了希西家王的祷告，我们跳到21，亚摩斯的儿子以赛就打发人去见希西家说，当希西家祷告完之后呢，21就是以赛亚对希西家讲说，又说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你既然求我攻击亚述王这个西拿基立，所以以色列论他这样说，石安的处女藐视你、嗤笑你，耶路撒冷的女子向你摇头。跟着他讲上帝怎样去惩罚这个的希西家王，然后30就是上帝给希西家王一个的证据，一个笑头。那么33:34仍然都是讲到说话，不同人讲的说话。所以这两章圣经呢，有不同的人讲了不同的东西。如果我们分析的时候呢，这两章圣经其实有以下的对比的。首先呢，第36:4-10呢，就是这个拉伯沙基，即是亚述王的手下讲，然后以利亚敬、舍伯拿和约雅就是希西家王的手下，跟着呢就是沙伯拉基13-20，跟着希西家王37:1-5，跟着是以赛亚回应37:6-7，然后亚述王 这个37章9节至13节，跟着是希西家王37章15至20节，就是刚才我们读了的祷告，然后跟着是以赛亚书以赛亚37章21至35节。这里主要呢有三个人在这里讲紧说话，就是这两章。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拉伯沙基，第二个就是希西家，第三个呢就是以赛亚，即是他代表耶和华自己。而今天呢我就要同弟兄姊妹思想两点呢，这两个不同的信，两个不同的人所讲不同的话带来的信息。第一个呢就是拉伯沙基的说话，他的信息是什么？留心呢他所讲的说话呢，其实他好像一个相信神的人。刚才我们就读过了，他说耶和华是这样讲的嘛，是吧？即是他引经据典，好像一个信神的人。他用神的话语，第36章第10节他怎么讲呢？现在我们上来攻击这个地方，不是有耶和华的意思吗？耶和华吩咐我说，你上来去攻击，毁灭这地。弟兄姊妹，他是引用耶和华的说话。他说这个说话是什么呢？是耶和华吩咐我，你上去攻击，毁灭这地。究竟神有没有跟他说？我们比较难肯定一点。但在下面我会解释，当我解释的时候，我觉得是神没有跟他说。这个是他自己引用神的说话，就说上帝跟他说，是吗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都是这样，我们都会说圣经是这样讲，是吗？神好像是这样讲。但是当我们引用这些经文的时候，是不是神真的跟你这样讲？神是不是真的跟拉伯沙基讲？神是不是真的跟你讲？即是当我们要引用神的说话的时候，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会引用神的话语，但是不是上帝跟你讲？又或者我们退一步去讲，我们基督徒知不知道神的话语呢？即是我们可以引用圣经呢？如果我们不能够引用圣经，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引用圣经？因为我们不读，是吗？你能够引用圣经是因为你读圣经嘛，你不懂得引用圣经是因为你不读圣经嘛。所以我们今年开始的时候，我们不是鼓励弟兄姊妹一年的读经计划，是吗？我们抽了365个不同的章节出来给弟兄姊妹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参加我们这个365日的读经，就是将这个福音，这个神拯救的故事，我们由创世纪到启示录，我们抽不同的经文出来读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懂引用圣经，是因为我们不读圣经。但是再进一步去讲的时候，我们懂得引用圣经，是不是等于神跟我们讲呢？基督徒能够引用神的话语，是不是神真的这样跟你讲？这件事是今次我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提醒我很大，因为我们这班讲道的人呢一定会懂得引用圣经的，对不对？我们一定会引经据典的，我们看到经文，但是不是神真的跟我这样讲呢？两回一事，你可以引用经文，你可以读那段经文，但是是不是神用那段经文跟你说？即是我觉得我有时候要预备讲章的时候，我觉得有时我可以当这个是我的一个 job， 一份工作。即是说呢，礼拜日要交货，即是现在我站在这里是要交货，我要 make a report， 是吗？那你上班的时候，我想你很多上班的都是这样，是吗？老板定了个日子，你要交份报告的，是吗？所以呢，当你写报告的时候呢， 你梗系写一啲咧，你老板中意听嘅嘢噶嘛，系咪？就算唔系事实，都将嗰啲事实点啊 ，sugarcoat 咗佢啊，将啲糖咧摆喺上边，咁等佢咧睇嘅时候，啊，真系好啦，我哋赚紧钱啦，今日可能赚一个先嘅，你都话赚紧钱。即是有时候我们讲道的人都面对这个问题，不是不识圣经，不是有用圣经，但是不是神跟我讲，神有没有先跟我讲，以至可以才可以讲给你知。这个是我们做传道人一个很大的挑战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对你来说一样，当你打开圣经看的时候，你引了，你引用了，你读了，但是上帝藉着这段经文跟你说。我想这个是我们做基督徒一个目标目的，就是说当你打开圣经的时候，不是只是头脑上念了出来读了出来，而是好像神真的藉着这段经文跟你说。好像今次神藉着这段经文提醒我们，咁我哋继续睇落去，佢系引用紧神嘅话，但系自相矛盾，系自相矛盾嘅。嗱，呢个分析咧，其实我已经印咗喺呢个秩序单里边嘅，就喺第一页嘅时候，36章下边嗰度，你睇呢两节经文咧，其实系有矛盾嘅，都系同一个人讲呢个嘅拉伯沙基。第十节他说，现在我上来攻击毁坏者地呢，岂不是有耶和华的意思吗？耶和华吩咐我说，你去吧，攻击毁灭者地。二十节怎么说呢？跟着他就说了，这个哪些国家的神曾经救他们自己的国脱离我的手呢？难道耶和华能够救这个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？我不知道你看不看到个矛盾在里面，是神叫他上去的，但是同时呢，他说神也不救得你们，其实有矛盾在里面的。我们很多时候基督徒都是这样，我们可以引经据典，是吧？我们讲的跟我们生活里面做出来的好像是两方面的事情。即是这里其实有一个矛盾，就是讲是的，但是其实呢，其实呢你再看回之后呢，根本第一，刚才我讲他根本耶和华不是会跟他讲，是他自己作出来，所以你显出那个矛盾出来。但是其实呢，这里最重要要讲的就是，一方面呢引用神的话，认为是神的旨意，但是另一方面讲的呢，就是说耶和华是不救得犹太人，自相矛盾。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都是这样，我们讲的和我们做出来的是两回事。我们说我们爱神，但是我们对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又怎样？有一段经文我想跟你看的，就是《约翰一书》第一章19至21节，是应该第三章，对不起。这段经文怎么说呢？他说我们爱，因为神先爱我们。人若说我爱神，却恨他的弟兄，就是说谎话。不爱他看见的弟兄，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。爱神的也当爱弟兄，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。其实这段经文呢，给我们看到一样的事情。我们很多时候口口声声我们会说我们爱神，我想这里没有人会话给牧师知，或者话给弟兄姊妹我们不爱神，是吗？我们个个都会说，如果牧师问你，或者长执问你的时候，你爱不爱神啊？你会怎么答呢？你不会说我不爱神。我们没有人这样说的，弟兄姊妹，是吗？我们这样说我爱神。但是这段经文提醒我们，也都是以赛亚书提醒我们，口是这样讲， 你怎样表示你爱神？他说如果你不爱你的弟兄，你又怎能够爱那个你看不见的神？我们爱神，但是竟然对自己的配偶不爱不理。我们说我们爱神，但是竟然对我们家里面的人不爱不理。我们说我们爱神，但是对这个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是不爱不理。口讲爱神，但是口所讲出来的同实际生活的行动是完全相反，是完全矛盾。这个自相矛盾是我们基督徒要常常被提醒。我们真的很容易用把口去讲很多很漂亮的说话，但在实际生活里面，我们没有跟我们所口所讲的是一样。你可能听过这个故事，就是叫做自相矛盾的故事，是吧？就讲到在中国里面这个自相矛盾这个的成语故事是怎样来的，是吧？我现在讲个新的成语故事给你听。有个发明者呢，从他的口袋里面拎一张的蓝图出来，跟皇帝说，他说陛下，我发现一个铜板、啊、一块铜板是完全可以抵挡任何炮弹的攻击，如果将它放在这个皇家的海军的舰艇上呢，我们的舰艇呢一定所向无敌的。皇帝看了这个蓝图非常有兴趣，就问他究竟你要多少钱。这个发明者说，我愿意用100万将这个专利的蓝图送给你。皇帝说好，我就给你100万。跟着就拿张支票签了100万给了这个发明家。这个发明家等等，皇帝，我刚才告诉你我发明了这个钢板，我亦都要话俾你知，我发明咗呢一个嘅大炮。呢、这个大炮系咩嘢咧？就系、是、任何钢板都敌唔到嘅，都唔能够抵挡嘅。于是咧，佢就喺个口袋里边咧，将个大炮嘅蓝图咧俾个皇帝。皇帝话：呢个又系你嘅发明，系呢、这个又系你嘅专利品，系你要几多钱？100万。皇帝咧又写100万嘅支票俾佢。写完之后，皇帝跟他说，乜都是你讲晒啦。发明钢板，任何大炮都不打得烂的，是你发明。发明那个大炮是任何钢板都顶不住的，又是你讲。人来将他拉出去斩首。弟兄姊妹，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。神又是我们，鬼又是我们。我们讲得，但是不做得。讲出来一套，做出来另一套，自相矛盾。所以应该拎去斩首。但我们很感恩。为什么感恩？因为就算我们是这样，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本事可以口讲言行一致，根本我们没可能。突然间唯有一件事，就是我们要回到主耶稣基督的救恩。其实今天站在你这里，这个人坐在下面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岂不是很多时候讲和做的是互相矛盾，没得解决，没得解决，但是很感恩的就是主耶稣来帮助。所以刚才我们守主餐的时候，我拎起饼和杯的时候，什么令到我们这个自相矛盾的罪得到赦免？耶稣基督。谁个能够帮我们能够言行一致呢？不是这个人，是圣灵，福音里面所讲的圣灵去改变我这个人。不是靠我们自己，是靠神救赎的恩典。 所以我们要回到这个救恩那里。如果我告诉你知道每一个基督徒应该言行一致，但是每一个基督徒都不能够达到这个言行一致，无论我们尝试几大的力量靠自己都不能够做得到的时候，我们要回到主耶稣基督的救恩，回到来福音所讲的圣灵来去帮助我们。在这个信息里面呢，拉伯沙基就说你们不信得过这个上帝，神是不可靠的。如果你看第四节至第七节、第九节和第十五节，其实我将这个倚靠这个字呢用一个的、不同的、这个的、字体来表示的。你看回这个的，他说你，他跟希西家说你靠什么，有什么可靠，有什么可以信得过。跟着第五节，就算你说你有能力都是虚言，你到底依靠哪一个能够背叛我呢？跟着在第六和第七节，第六节都是这样说，如果你靠埃及，埃及好像你手中的刺你刺伤了你。第七节，我们依靠耶和华，你是这样说，但是不是真的耶和华是可靠呢？第九节、第八节都是这样说。第九节他说你靠埃及的战车吗？第十节耶和华是耶和华吩咐我上来，那个你都不靠得。然后去到第十五节，不要听希西家使你们倚靠耶和华说耶和华要拯救我们。你留意第七节和第十五节是叫以色列人不要倚靠耶和华。真是领钱，撒旦是很容易欺骗我们。欺骗我们什么呢？他说你那个基督徒的生活不需要靠上帝，靠你自己。刚才牧师说你言行不一致吗？不用靠上帝，靠你自己就可以了。当你离开了礼拜堂，你可以的，你靠自己，靠多些操练，背多些圣经，可以的，你行的。真是两次，我们没什么依靠。如果今天我们能够靠耶稣上天堂，去到天家里面，我想问你，今天你在这个世界，你靠些什么？我们很容易靠自己的弟兄姊妹，因为我们这班人都是有学识、有赚钱的能力，有才干，有聪明智慧，还有呢我们有很多 technology。 刚才我提到呢、即是我 Apple 呢就在香港坏了两次。很多时候我们讲道的人不可以靠这些 technology。 你想想，未有这些的投射，未有这些的 powerpoint 之前，那些人怎么讲道？拿着圣经是吧，就这么多了。但现在你看到所有的牧师呢，就是我呢就是落后的牧师，因为我用写讲章的，那些就拿着个手机上来拨下拨下。我们很容易靠自己的弟兄，很容易。撒旦也很容易藉着这个、哎、你有本事，你可以言行一致，靠你自己掂。我们不回得来去靠上帝。倚靠这个字呢，刚才在这里提过，是从这个一个好似信神的人，但是亵慢上帝的人所讲，说你们不可以靠耶和华，但是我们要靠，我们要靠，我们要靠神，我们要靠这个福音过每一天。这个福音是什么？ 这个福音就是耶稣基督自己。刚才如果我们 讲到弟兄姊妹彼此相爱的问题，讲到家庭婚姻的问题，我们说要爱神，其实我们要回到去先爱弟兄姊妹，先爱你家里面的人。但很多时候我们真的靠自己做不到，需要靠神自己的力量给我们，以致我们口讲爱神，同时我们的生命是爱人好像爱自己。因为时间关系，我就不讲第二点了，留下下个礼拜先讲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上帝面前，我们的眼睛不要放在你自己的身上，放在神的身上。我们低头，我们一起祈祷。真是主，我们多谢你，是你先爱我们，所以求你帮助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既然我们已经得着福音的好处，让我们再一次的仰望你，依靠你过每日的生活的时候，讨你自己的喜悦，不单止口里面讲爱神，亦都能够爱我们见到的弟兄姊妹。你帮助我们，主你帮助我们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。